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 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168集。一行人直奔湖边，和人鱼战作一团。只见人鱼一个个晕倒，只剩首领还在支撑。他实在太强悍了，硬拼着和他们鱼死网破。凯南他们一群伤患愣是奈何不了他。眼见村民听到动静要赶过来，凯南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他最宝贝他的藏品，你们去偷一件，看看能不能牵制住他。如果不能，你们就赶紧跑，我们不能连累你们。 任务条刷新，偷藏品。二人又折回到了放藏品的屋子里。江晨不太爽。 他早说不就一起偷了吗？ 他们要来搬笼子，结果发现藏品没了，可能会提前激怒首领。江晨不置可否，试着拿了拿这些东西，发现只有一样能拿动，便拿着走了。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人鱼首领的药性总算是发作了。凯南他们得以喘息，且战且退，即将走到出口的魔法阵。他们正等着玩家，见状急忙招手。人鱼首领同样看见了他们，对上他们手里的东西，脸色一沉。 还给我。 来得正好，他没力气打了，还给他吧，咱们走。 好的。 我听村民聊过首领的为人，你们千万千万别弄坏他的藏品，否则会发生很可怕的事儿。 话一说完，他带着手下迈进了魔法阵。双天华看向破例， 老地方见。 嗯，老地方见。 二人说着，身影迅速地消失。江晨和方景行同时赶来，对上了脸色阴沉的人鱼首领。首领要到强弩之末，没有动手抢，而是死死地盯着他们。 东西留下，我饶你们一命。 方景行， 就知道他会忍不住。凯南不加那一句，江晨或许就还了，加了那一句，江晨肯定会想试。尤其首领残害了那么多条命，想来江晨也不是太想就这么放过他。 反正咱们不追求手杀，你玩吧。 江晨很满意，用力把藏品一砸，哗啦一声，藏品碎了。首领的表情瞬间扭曲。 我要宰了你们。 就这。 江晨有点失望，和方景行跑进魔法阵也走了。他们是组在一起的，被法阵扔到了同一个地方。二人只见光影一闪，等到回神，便见身处流光河中。看两旁的景色，貌似是在主城里。他们正要上岸，突然对上了30米开外的熟人。人鱼首领紧跟着他们过来了，且看着模样像是药性过完的样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变出了鱼尾，阴森地看着他们。 我今天要咬死你们。 扔下这句狠话，他对着他们就游了过来。二人沉默一瞬，扭头就跑。 我勒个去，两个大佬正在被一条人鱼追杀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，前有大帮会帮主主城裸奔，后有两个大佬流光和自由泳，来来来，截图奉上。 玩家们正等着剧情首杀，这条消息一出，顿时轰动。 啊，终于有动静了。 我去，人鱼，竟然有人鱼。 据说跟神域村有关系，你们可以搜下资料，是很早以前的活动了，感觉是不是反响不好，至今都没再开过。 主城是吗？我马上的。 所以手上又被大佬拿下了呗。其他人都还没动静呢。 主城的人一向多，纷纷跑到河边看现场，周围的人也很快到了这里，河岸和桥上都是玩家。两位大佬这时仍在水里扑腾，也不知是剧情的设定，还是受了人鱼某项技能的影响，他们竟然上不了岸，只能在水里待着。好在后面那位虽说是条鱼，但或许是强行冲破药性的原因，他的速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。双方就这么一前一后，维持着20多米的距离，在流光河里开始了追逐赛。方景行扫了一眼两岸的人，笑道：像不像你当时被插鱼的场景啊？江晨不想说话，继续往前游。上次有人这么陪你吗？江晨扫视着身边的人。 这位联盟男神看着温文尔雅，还真什么都敢玩。 但不可否认，方景行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陪他。 如果效益不那么明显就更好。 你别说话。 方景行又笑了笑，一言闭嘴。二人时刻留意着身后的动静，专心逃命。不知不觉过了5分钟，主城的人越聚越多，跟着他们跑了一路。 这真就自由泳呗？ 不知道啊，这得游到什么时候啊？ 难不成要绕着流光河游一圈？ 不可能。大佬，你们打打看。 等等，人鱼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？ 几句话的功夫，人鱼和前面二人之间的距离便缩短了近10米。河里的两个人正商量着要不要打一打，见到这一幕都是一怔，紧接着反应过来，试着往岸边游，发现这次可以了。 所以刚刚那5分钟的意义在哪？ 二人略微一想，便觉得要么是这一环剧情对整体没用，人鱼这样是为了折磨他们的精神，要么就是系统在给他们思考对策的时间。江晨觉得不管是什么都不能白游这么一遭，人鱼也是这么想的，他的速度再次加快，赶在他们上岸前追过来，一把抓住方景行的脚腕，将人拽过去，张嘴就咬，血条下去1/3。方景行试着还击，发现能打。与此同时，二人看见了一个5分钟的倒计时，显然是要耗完这一时间。江晨本想在岸上帮忙，但很快发现不行，因为人鱼把方景行拖到了河中央，他的攻击根本够不着对方。期间人鱼又是两口，方景行只剩下了一丝血皮。方景行及时嗑药把血加满。他一直拽着我不方便走位。江晨示意他坚持住，转身往岸上走。两步后他被空气墙挡住，走不动了。换言之，他没办法抓紧时间跑路，去别处耗完5分钟。等人鱼咬死方景行，大概率会跳出来把他也拽下河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